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4集，阿晶被小星辰抱进棺材里，还在气愤地捶胸顿足。 哎呀，你们两个的故事真是气死我了，一个是无聊的气死人，一个是讨厌的气死人。我的妈呀，那个叫人送信的男人真讨厌，憋屈死我了。 小星辰给他掖好被子，走了几步问道，后来呢？薛阳道，你猜，没有后来了，你的故事不也没接着说下去吗？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既然现在的你尚且可算安好，便不必太沉郁于过去。我并没有沉郁于过去，只是那个小瞎子天天偷我的糖吃，把他们吃完了，让我忍不住又想起了以前吃不到的时候。 阿晶用力踢了踢棺材，抗议道，道长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根本没有吃多少的。 小星辰轻声笑了笑道，都休息吧。今晚薛阳没有跟着小星辰，小星辰一人出门夜猎，阿晶便也安然地躺在棺材里不动，然而一直睡不着。天光微亮之时，小星辰悄无声息地进了门，他路过棺材时将手伸了进来。阿晶闭眼装睡，等小星辰又出了一桩，他才睁眼，只见稻草枕旁放着一颗小小的糖果。阿晶探出个头向宿房里望去，薛阳也没睡，坐在桌边不知在想什么，一颗糖静静地躺在桌子的边缘。围炉夜话那晚过后，小星辰每天都会给他们两人每人发一颗糖吃，阿晶自然是美滋滋的。薛阳对此则既无感谢表示，也无拒绝意味，这态度让阿晶不满了好几天。三人在义城的食住都是小星辰负责的，他眼盲不会摘菜，也不好意思和人讲价，一个人出去遇到好心的小贩倒罢了，可偏偏好些次遇上的都故意欺他眼盲，要么缺斤少两，要么菜色不鲜。小星辰本人倒是不怎么在意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怎么注意，阿晶却气得不行，气势汹汹的要和小星辰一起去买菜，顺便找那些无良小贩算账，奈何他看得见却不能表露，而且他又不敢当着小星辰的面撒泼打滚掀人摊子。这时候薛阳就派上了用场，流氓本色，眼尖嘴毒，只要他跟着出去，若要买什么东西，他首先上来就厚颜无耻地砍一半价，对方肯他便得寸进尺，不肯他便目露凶光，看的那些小贩都觉得这人肯给钱就不错了，给多少就别计较了，赶紧让他走走走。想必薛阳从前横行夔州和兰陵时，想要什么东西多半也是从来不用钱的。阿晶出了一口恶气，一高兴倒也夸赞了他几句，再加上每日那一颗美滋滋的糖，此后有一小段时间里，阿晶和薛阳之间倒也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和平。只是阿晶终究放不下对薛阳的戒心，这点小和平也往往迅速被诸多疑虑和腹诽压下。某日阿晶又在街上扮瞎子玩，这个游戏他玩了一辈子，百玩不厌，正敲着竹竿走来走去，忽然有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小姑娘，若是眼睛看不见便不要走这么快。这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，听起来有些冷淡。阿晶一回头，只见一个身形高挑的黑衣道人站在他身后几丈之处， 身背长剑，臂挽拂尘，衣袂飘飘，立姿极正，很有几分清傲孤高之气。这张脸正是宋兰。阿青歪了歪头，宋兰已走了过来，拂尘搭上他的肩，将他引到一边道：“路旁人少。”魏无羡心道：“真不愧是小星辰的好友。”所谓好友，必然是两个心性和为人相近的人。阿青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阿青，谢谢道长。”宋兰收回拂尘，重新搭在臂弯中，扫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不要疯玩，此地阴气重，日落后勿流连在外。”好，宋兰点了点头，继续朝前走。阿青忍不住扭过头看他，只见他走了一段，拦住一个行人道：“请留步，请问这附近可有人看到过一位复见的盲眼道人？”阿青立刻凝神细听，那行人道：“我不太清楚道长，您要不到前面找人去问。”“啊，多谢。”阿青敲着竹竿走去，说道：“这位道长，你找那位道长做什么呀？”宋兰豁然转身：“你见过此人？”“ 我好像见过，又好像没见过。”“ 如何才能见过？”“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说不定就见过了。你是那位道长的朋友吗？” 宋兰怔了怔，半晌才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心想，他为何犹豫啊？阿京也觉得道长回答的勉强，心中起疑，又道：“ 你真的认识他吗？那位道长多高？是美是丑？见识什么样的？” 宋兰立即道：“身量与我相近，相貌甚佳，见露双花。”见宋兰答得分毫不差，又不像个坏人，阿京便道：“ 我知道他在哪里，道长，你跟我走吧。” 宋兰此时应已奔走寻找好友多年，失望无数次，此时终于得到音讯，一时之间竟不敢相信，努力维持镇定道：“有劳。”阿京将宋兰引到了义庄附近，宋兰却远远地定在了一处。阿京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过去？” 不知为何，宋兰的脸色苍白至极，盯着那间义庄的大门，像是恨不得冲进去，却又不敢。刚才那副清高冷淡的模样，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魏无羡心道：“ 莫不是近乡情怯？” 好不容易宋兰要进去了，岂知一个悠悠的身形先他一步晃进了义庄大门。一看清那个身形，刹那间宋兰的脸从苍白转为了铁青。义庄内一阵笑声传出，阿青哼道：“ 哼，讨厌鬼回来了。” 宋兰道：“他是谁？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” 阿青哼哼唧唧道：“一个坏家伙，又不说名字，谁知道他是谁？是道长救回来的，整天缠着道长，讨厌死了。” 宋兰满面惊怒交加，清白交错，片刻之后道：“别作声。”阿京被宋兰的表情吓到了，果然没作声。两人无声无息地走到义庄外，一个站在窗边，一个伏在窗下。只听义庄里小星辰道：“今天轮到谁了？”听到这个声音的那一刻，宋兰的手颤得连阿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薛洋道：“ 咱们今后不轮流着来，怎么样？换个法子。”“ 轮到你了，你就有话说。换什么法子？”“ 喏，这里有两根小树枝，抽到长的就不去，抽到短的就去，怎么样？” 静默片刻，薛洋哈哈道：“ 呵呵，你的短，我赢了，你去。” 小星辰无可奈何道：“好吧，我去。”他似乎直起了身子，要朝门外走去。魏无羡心道：“ 很好，快出来。一出来，宋兰拉着他就跑最好。” 谁知没走几步，薛洋道：“ 回来吧，我去。” 小星辰道，怎么又肯去了？薛洋也起了身道，你傻吗？我刚才骗你的，我抽到的是短的，只不过我早就还藏着另外一根最长的小树枝，无论你抽到哪一根，我都能拿出更长的，欺负你看不见而已。取笑了小星辰几句，薛洋甚是悠闲地提着个篮子出了门。阿晶抬起头望着整个人都在发抖的宋兰，不解他为什么这么愤怒。宋兰示意阿晶噤声，当两人悄无声息地走远了，他才开始询问阿晶， 这个人姓，那位道长是什么时候救的？ 他语气凝重，阿晶明白非同小可，回答也凝重起来， 救了好久了，有几年了。 那位道长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 不知道。 这个人在那位道长身边都做了些什么？ 耍嘴皮子，欺负我，吓唬我，还有，哦，还有跟道长一起夜猎。 宋兰眉峰一凛，也是觉得薛洋必然不会那么好心。 夜猎？夜猎什么？你可知？ 阿晶不敢大意，想了想道，以前有一段时间经常猎走尸，现在猎的都是一些阴魂畜生作怪什么的。 宋兰仔细盘问，似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但就是找不出端倪。他问道， 那位道长和他的关系很好吗？ 尽管很不愿意承认，但阿晶还是交代道， 我感觉道长一个人不是很开心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同行，所以好像他还挺喜欢听那个坏家伙说俏皮话。 宋兰脸上一片阴云密布，又是愤怒又是不忍，混乱不堪中只有一个讯息清清楚楚，绝不能让小星辰知道此事。宋兰说道， 不要告诉那位道长多余的事。 说罢沉着脸朝薛洋离去的方向追去了。 阿晶道，道长，你是不是要去打那个坏东西？ 宋兰已追出很远。魏无羡心道， 岂止是要打，他是要活剐了薛洋。 薛洋是提着菜篮子出门的，阿晶知道他会走哪条路买菜，便抄了近路，穿过一片树林，一路飞奔，胸口砰砰狂跳。追了一阵，终于在前方看到了薛洋的身影。他单手提着一只篮子，篮子里塞了满满的青菜、萝卜、馒头等，懒洋洋的边走边打哈欠，看来是买菜回来了。阿晶惯会藏匿偷听，鬼鬼祟祟伏在林子旁的灌木丛里，跟着他一起挪动。忽然宋兰冷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薛洋。像是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，又或是被人从睡梦中扇了一耳光，薛洋的脸色刹那间变得难看无比。宋兰从一棵树后转了出来，长剑已拔出握在手中，剑尖斜指地面。薛洋佯作惊讶， 哎呀，这不是宋道长吗？稀客呀，来蹭饭。 宋兰提剑刺来，薛洋袖中刷的抖出降灾，挡了一击后退数步，将菜篮子放在一棵树旁说道， 臭道士，老子心血来潮出来买一次菜，你他妈就来煞风景。 宋兰携着一股狂怒招招逼命，低喝道，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伎俩？接近小星辰这么久，到底想干什么？ 薛洋笑道，我说宋道长怎么还留了一手，原来是要问这个。 说，你这种渣子会这么好心帮他夜猎？ 剑气擦脸而过，薛洋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口子，他也不惊，说道， 宋道长竟然这么了解我。 这两人，一个是道门的正宗路子，一个是杀人放火练出的野路子。宋兰的剑法明显比薛洋要精，一剑便刺穿了薛洋的手臂。 说， 若不是这件事实在叫人不安，非问个清楚不可，恐怕宋兰这一剑刺的就不是手臂，而是脖子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